旅华朝鲜人总联合会辽宁地区协会发言人21号以反朴槿惠烛光游行斗争的胜利是南朝鲜社会变革的出发点为题发表谈话，表示热烈的支持和声援南朝鲜各阶层人民奋起投入群众性斗争，以迎来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政治、新制度、新社会。